老话说相爱容易相处难，确实谈恋爱好累好麻烦，不知道该怎样开始一段感情。在恋爱中试探考验，最后让两个人都觉得累。分手也好难，先说了分手又舍不得，两个人渐行渐远，有一方却割舍不下的，没有提分手却不再见面的。最纠结最累的往往是更投入的那个人。在感情中弱势的一方总是缺乏安全感，经常想要去考验和证实另一半的感情。为了让另一半付出和自己一样多的感情，不得不花心思去让对方习惯并爱上自己。心里知道对方的一举一动可以操控自己的情绪，却要憋着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。在感情里，有时候越真心越开不了口说爱，总是爱隐藏，反倒是经常把爱经常挂在嘴边的都是爱玩套路的老司机。但是感情需要表达出来，表达感情是一门艺术，明白这点的人往往能够通过适当的表达抓住自己想要的爱情，不会表达的人总是不停地错过。明明希望对方留下来，却又憋着不说，等对方转身后又追悔莫及。明明两个人可以沟通误会，却要用冷战来作为惩罚的方式，让对方难受的同时自己更痛。明明是彼此最亲密的人，有时候心却隔着好远好远，戴着面具互相演戏，又不是演员有意思吗？你在和对方演戏做心理博弈，难道对方是傻子不知道吗？只能配合你的表演，装作更不在意。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感情里更弱势的一方，即使心里难过得要死，也宁愿冷战，或是假装要舍弃这段感情，却不知道感情最经不起时间的折腾了，慢慢会疲惫淡化，让两个相爱的人渐行渐远。好的爱情能让两个人互相信任，彼此成长，不好的爱情容易让人变得妒忌多疑，失去自我。舒淇曾经说过，如果真有那种一拍即合的爱情就好了，不需要暧昧的你来我往，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培养。我已经没有力气去玩猜测的游戏，因为我怕受伤害。我们想要的大概就是那种你看一眼就知道是这个人没错了。要我说别拖着，干脆点，爱不爱一句话，如果爱请深爱，若不爱就放手，这是最好的游戏规则。 抽到底是什么烟花雨落，十三千丈黑发一成枯柳，是凋谢的花瓣，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，又来折磨。你会不会剪去黄了的回忆，丈量我力气把城市多里芳草无尽，曾经想看两不腻，如今花无语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。 外的脾气，离别也许你执迷的犹豫，幻想激醒我孤独的身影，飘零一地细看不是花絮，是点点泪滴。爱是可惜，在现实的光海里低头想找你，却只剩倒影。我试着骗自己，有散也有聚，只是想起了再无人聆听，不如归去。我不愿意舍弃我的不甘心，乱哄的情绪我自言自语，夕阳无尽再看只会更伤心，该死的回忆拉着千万里，全是想你。